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5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四分善有品第22-2。儿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为记般若波罗蜜多，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离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记般若波罗蜜多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离般若波罗蜜多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即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离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即空，能行空否？博尔善现，世尊，为离空，有法可得，能行空否？博尔善现，世尊，为即般若波罗蜜多，能行空否？博尔善现，世尊，为离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空否？博尔善现，世尊，为即色，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离色，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即受想行识，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离受想行识，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即色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离色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即受想行识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离受想行识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即色，能行空否？博尔善现，世尊，为离色，有法可得，能行空否？博尔善现，世尊，为即受想行识，能行空否？博尔善现，世尊，为离受想行识，有法可得，能行空否？博尔善现，世尊，为即色空，能行空否？博尔善现，世尊，为离色空，有法可得，能行空否？博尔善现，世尊，为即受想行识空，能行空否？博尔善现，世尊，为离受想行识空，有法可得，能行空否？博尔善现，世尊，为即一切法，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博尔善现，世尊，为离一切法，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 不二善贤。世尊，为记一切法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佛。不二善贤。世尊，为离一切法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佛。不二善贤。世尊，为记一切法，能行空佛。不二善贤。世尊，为离一切法，有法可得，能行空佛。不二善贤。世尊，为记一切法空，能行空佛。不二善贤。世尊，为离一切法空，有法可得，能行空佛。佛而善现。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若尔诸菩萨摩诃萨，以何等法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即能行空？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有法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即能行空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见有般若波罗蜜多，即见有空，是菩萨摩诃萨所行处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所不见法，是法可得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不可得法，有生灭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如所不见，所不得法，所有实相，即是菩萨无生法忍。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无生法忍，便与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与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殊胜功德，名能精进，如实行者。若能如是精进修行，不得无上正等觉智，一切相智、大智、妙智、一切智智、大商主智，无有是处。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无生法性，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佛。不二善现。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有生法性，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佛。佛而善现。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有生无生法性，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佛。佛而善现。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非有生非无生法性，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佛。佛而善现。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若尔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见有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佛？ 善仙对曰：“佛也，世尊。我不见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亦不见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能证者，证实，证处，即有此证，若所证法，皆已不见。何以故？以一切法皆无所得，于一切法无所得中，能证所证，证实证处，即有此证，不可得故。”佛告善信：“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善信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无所得时，不作十念，我与无上正等菩提当能证得。我用是法于如是时于如是处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第四分天竺品第23。尔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尔时不告天地士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见难觉。”乔释迦：“虚空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虚空难见难觉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见难觉。”何以故？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自性远离，都无所有，如虚空故。”时天地士复白佛言：“非少善根，诸有情类，能与如是甚深难见难觉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分别解说。”尔时佛告天地士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释迦：“非少善根诸有情类，能与如是甚深难见难觉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分别解说，或能书写广令流布，是诸有情功德无量。”乔释迦：“假使于此展不周中，一切有情悉皆成就十善业道，于意云何？是诸有情功德多否？”天地士曰：“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乔释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分别解说，或能书写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与前功德，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乌波尼沙檀贝亦复为胜。”尔时会中有一比丘告天地士：“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分别解说，或复书写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胜于人者。”天地士言：“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初一发心，上圣于我，况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分别解说，或复书写，广令流布。比丘当知，释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亦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所有功德。比丘当知，释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非为普胜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所有功德，亦胜一切欲留亦来不还阿罗汉独觉所有功德。比丘当知，释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非为普胜一切欲留亦来不还阿罗汉独觉所有功德，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为大施主修行布施。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学清净施罗、无缺施罗、无系施罗、无杂施罗、无慧施罗、圆满戒运。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学圆满安忍、圆满寂静、无嗔无恨乃至焦慕，亦无害心，究竟安忍。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学勇猛精进，不舍善恶，无怠无暇，身与意业圆满精进。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学可爱净律、可乐净律、勇猛净律、安住净律、自在净律、圆满净律。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学诸于善根。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皆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亦胜一切声闻独觉，亦胜一切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诸菩萨众。所以这和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深般若波罗蜜多究竟随转，是菩萨摩诃萨能绍一切智智种性令不断绝，常不远离诸佛菩萨真净善友，是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殊胜净行，常不远离妙菩提座，降伏众魔至诸外道，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识方便善巧常能即拔逆烦恼泥诸有情类，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识方便善巧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不学声闻独觉乘等所应学法。 比丘当指，是菩萨摩诃萨，与身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学时，诸天神众皆大欢喜，护世四王各领天众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闲坐时言：善哉大师，当前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悟学声闻独觉乘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即当安坐妙菩提座，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如先如来应证等觉，受四天王所奉四钵，如以当受，如悉护世四大天王奉上四钵，我以当奉。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我等天地上领天众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况于天神不异其所。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并诸天龙阿素罗等常随护念，由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一切世间险难危厄身心忧苦皆不侵害，世间所有四大相违种种疾病皆于身中永无所有，唯除重业转现轻受。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或如是等现世功德，后世功德无量无边。时阿难陀切作是念：天主帝释，为自辩才赞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诸菩萨功德胜利，为是如来威神之力。时天帝释称佛威神，知阿难陀心之所念，白言：大德，我所赞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诸菩萨功德胜利，皆是如来威神之力。而时佛告阿难陀言：如是如是，今天帝释赞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诸菩萨功德胜利，当知皆是如来神力，非自辩才。随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功德胜利，定非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所能赞说。第四分，无杂无异品，第二十四。而时佛告阿难陀言：若识菩萨摩诃萨思维般若波罗蜜多，习学般若波罗蜜多，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时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生犹豫，闲坐十年，此菩萨摩诃萨位于中间，正于实际，退堕声闻或独觉地，未去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不自清晰，若识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是时恶魔生大忧苦，身心战栗，如中毒箭。不自清晰，若识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时恶魔来到其所，化作种种可怖卫士，所谓刀剑、恶兽、毒蛇、猛火，炽然四方俱发，欲令菩萨身心惊惧，迷失无上正等决心， 与所修行心生退屈，乃至发起一念乱意，障碍无上正等菩提，是彼恶魔身心所愿。儿时庆喜辩白佛言：为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皆为恶魔之所扰乱，未有扰乱不扰乱者。报告庆喜：非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皆为恶魔之所扰乱，然有扰乱不扰乱者。具受庆喜复白佛言：何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魔之所扰乱？何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报告庆喜：若菩萨摩诃萨先世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信解信，毁字诽谤，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先世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信解心，不起毁谤，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疑惑犹豫，未有未无未实不实，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都无疑惑犹豫，信定实有，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不自清喜：若菩萨摩诃萨远离善友，为诸恶友之所摄持，不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益处，有不闻故不能解了，不解了故不能修习，不修习故不能请问，云何应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应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亲近善友，不为恶友之所摄持，得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益处，由得闻故便能解了，由解了故即能修习，由修习故便能请问，云何应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应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不自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摄受赞叹非真妙法，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亲近般若波罗蜜多，不摄不赞非真妙法，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不自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与真妙法毁字诽谤，而时恶魔变作十念，今此菩萨与我为伴，有彼毁谤真妙法故，便有无量初学大乘 诸菩萨众，于真妙法一生回报。有此因缘，我愿圆满。遂有无量心学大成诸菩萨众与我为伴，然不能令我愿满足。今此菩萨与我为伴，令我所愿一切满足，故此菩萨是我真伴，我应摄受，令增势力。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亲近般若波罗蜜多，与真妙法赞叹信受，亦令无量心学大成诸菩萨众与真妙法赞叹信受，由此恶魔愁忧惊怖。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不自庆喜。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作如是语：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离趣甚深，难见难觉，何用宣说？听闻受持读诵思维精勤修学书写留步，此经典为我尚不能得其原底，况于薄福浅智者哉？十有无量心学大乘诸菩萨等闻其所说，心皆惊怖，便退无上正等觉心，堕于声闻或独觉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作如是语：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离趣甚深，难见难觉，若不宣说听闻受持读诵思维精勤修学书写留步，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必无是处。十有无量心学大乘诸菩萨等闻其所说，欢喜踊跃，便于般若波罗蜜多常乐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力，如理思维，精进修行，为他演说书写留步，求取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不自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世集所有功德善根，轻于菩萨摩诃萨众，未作誓言：我能安住真远离行，汝等皆无；我能修习真远离行，汝等不能。而时恶魔欢喜踊跃，言：此菩萨是我伴侣，流转生死，未有出期。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世己所有功德善根，轻于菩萨摩诃萨众，遍缘无上正等菩提，不能精勤空我境界。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不是即有功德善根，轻于菩萨摩诃萨众，虽常精进修诸善法，而不执着诸善法相，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不自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自是明性，即所修习度多功德，轻灭诸余修圣善法诸菩萨众，常自赞叹，毁自他人，实无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诸形状相，而为实有。起诸烦恼，言：汝等无菩萨明性，唯我独有。由增上慢，轻于菩萨，而使恶魔变大欢喜。作如是念：今此菩萨令我国土宫殿不空，增益地狱旁生鬼界。是时恶魔助其神力，令转增益威势变财。由此多人信受其语，因思劝发，同彼恶见，同恶见矣，随彼邪学，随邪学矣，烦恼炽盛，心颠倒故，诸所发起身与意业，皆能感得不可爱乐衰损苦果。由此因缘增长地狱旁生鬼界，令魔宫殿国土充满。由此恶魔欢喜踊跃，诸有所作随意自在。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不是己有，虚妄性命，即所修习度多功德，轻灭诸愚，修圣善法，诸菩萨众与诸功德离增上慢，常不自赞，亦不毁他，能善觉知诸恶魔事。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复则庆喜，若是菩萨摩诃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更相毁灭斗争诽谤，是时恶魔见此事矣，便作是念：今此菩萨虽远无上正等菩提，而不及远，虽近地狱旁生鬼界，而不甚近。作是念矣，虽生欢喜而不踊跃。若是菩萨摩诃萨与诸菩萨摩诃萨众更相毁灭斗争诽谤，是时恶魔见此事矣，便作是念：此二菩萨极远无上正等菩提，甚近地狱旁生鬼界。作是念矣，欢喜踊跃，增其威势，令二朋党斗争不息，始于无量无边有情，皆于大乘身心厌离。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不相毁灭斗争诽谤，方便化导令去大乘，或令劝修自称圣善，与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男子等不相毁灭斗争诽谤，更相教诲修圣善法，速去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不自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为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机，与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机，诸菩萨摩诃萨其损害心斗争轻灭骂辱诽谤，是菩萨摩诃萨随起而所念不扰一心，还退而所结曾修圣行，敬而所识远离善友，还受而所生死系缚。 若不弃舍大菩提心，缓而所结，披红饰铠，勤修圣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所退功德。尔时庆喜辩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恶心，生死最苦，为要流转境而所食，位于中间亦得出离。是菩萨摩诃萨所退圣行，为要精勤境而所结，披红饰铠，修诸圣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所退功德。位于中间有副本意。报告清晰，我为菩萨独觉声闻，说有出罪还补善法。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与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诸菩萨摩诃萨其损害心、斗争、轻蔑、毁辱、诽谤，后无惭愧，怀恶不舍，不能如法发怒悔过。我说彼类于其中间无有出罪还补善意，要而所结流转生死，远离善友，众苦所缚。若不弃舍大菩提心，要而所结披红饰铠，勤修圣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所退功德。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与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诸菩萨摩诃萨其损害心、斗争、轻蔑、毁辱、诽谤，后生惭愧，心不系恶，寻能如法发怒悔过，作如是念：我今已得难得人身，何容复起如是过恶，十大善利我应扰于一切有情，何容于中反作衰损。我应恭敬一切有情，如普世主，何容于中反生骄慢、毁辱、凌灭。我应忍受一切有情捶打喝骂，何容于彼反以报恶身与家报。我应和解一切有情另相敬爱，何容复起被恶语言与彼乖争。我应堪耐一切有情常识屡见，犹如道路，亦如桥梁，何容于彼反加凌辱。我求无上正等菩提，为拔有情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安乐涅槃，何容反欲加之以苦。我应从今今未来际，如痴如哑如聋如盲，与诸有情无所分别。假使斩截头足手臂挑目割耳一鼻结舌，具解一切身份肢体，与彼有情终不起恶。若我起恶，则便退坏所发无上正等决心，障碍所求一切之智，不能利益安乐有情。庆喜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我说之间亦有出罪还不善意，非要经于而所结束流转生死，恶魔于彼不能扰乱，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庆喜，诸菩萨摩诃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不应交涉，涉于交涉不应共住，涉于共住不应与彼 论义抉择。随者何？若欲比类论义抉择，或当发起愤恚等心，或复令生粗恶言语。然诸菩萨于有情类不应发起愤恚等心，亦不应生粗恶言说，设备斩着手足身份，亦不应起愤恚恶言。随者何？诸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我求无上正等菩提，为拔有情生死众苦，令得究竟利益安乐，何容于彼翻为恶事？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于有情类起愤恚心，发粗恶言，便爱无上正等菩提，亦坏无边菩萨行法。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不应愤恚，亦不应起粗恶言说。而时庆喜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云何共住？佛告庆喜：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共住相视，应如大师。随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辗转相视，应作是念：彼是我等真善之士，与我为伴，同乘一船，同行一道，同一所去，同一事业，我等与彼学识学处及所学法，若有此学，皆无有益。复作是念：彼诸菩萨为我等说大菩提道，即我良伴，亦我导师。若彼菩萨摩诃萨住杂作意，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我当与中不同彼学。若彼菩萨摩诃萨离杂作意，不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我当与中常同彼学。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菩提资粮即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无障无难。第四分迅速品第25-1。儿时具受善现便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为尽故学，是学一切智之否？若菩萨摩诃萨为不生故学，是学一切智之否？若菩萨摩诃萨为灭故学，是学一切智之否？若菩萨摩诃萨为不起故学，是学一切智之否？若菩萨摩诃萨为非有故学，是学一切智之否？若菩萨摩诃萨为远离故学，是学一切智之否？若菩萨摩诃萨为离染故学，是学一切智之否？若菩萨摩诃萨为虚空故学，是学一切智之否？若菩萨摩诃萨为法界故学，是学一切智之否？若菩萨摩诃萨为涅槃故学，是学一切智之否？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非学一切智之。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缘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非学一切之智？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佛正真如即圆满故，说明如来应证等觉。 如是真如，可说为净，乃至可说为涅槃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所以者何？真如离相，不可说净，乃至不可说为涅槃。报告善现：是故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非学一切智智。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不为净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乃至不为涅槃故学，是学一切智智。所以者何？佛证真如极圆满故，说明如来应证等觉，而时证得一切智智真如，非尽乃至涅槃。是故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一切智智。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学佛地，是学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基于无量无边佛法，即为已学一切智智。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至一切学究竟彼岸。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一切天魔及诸外道皆不能服。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速得菩萨不退法性。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速住菩萨不退转地。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速当安坐妙菩提座。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行自祖父如来行处。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即为已学与诸有情为依护法，是学大慈大悲性故。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三转十二形象无上法轮。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安处百千俱之诸有情界，令诸涅槃毕竟安乐。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不断如来种性。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诸佛开甘露门。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安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住三乘法。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示现一切有情究竟即灭真无为界，是为修学一切智智。善现当知：如是学者，下列有情所不能学。所以者何？如是学者，欲善拔济一切有情生死大苦，欲善安利一切有情广大盛世，欲与有情同受毕竟利益安乐，欲与有情同证无上正等菩提，欲与有情同学自利利他妙行，如太虚空无断无尽。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决定不堕一切地狱旁生鬼界阿素罗种，决定不生边地达叙灭力车中，决定不生旃陀罗家不结梭家，基于种种贫穷下贱不虑夷家， 决定不生种种工巧，妓院、商贾、杂烩之家。不辞善行，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识，随所生处，终不朦胧阴雅。攀薄，根枝残缺，背履癫痫，拥居借赖，致漏恶疮，不长不短，亦不离黑，即无种种秽恶疮病。不辞善行，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识，生生常得眷属圆满，诸根圆满，肢体圆满，音声清亮，形貌端严，言辞微素，众人爱敬。不辞善行，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识，所生之处离害生命，离不逾矩，离欲邪行，离虚诳语，离粗恶语，离离间语，离秽恶语，亦离贪欲、嗔恚、邪见，终不摄受虚妄邪法，不依邪法而自活命，亦不摄受破戒、恶见，谤法友情，以为亲友。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识，终不生于胆乐少秽、长寿天处。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势力，由此方便善巧势力，虽能速入净虑、无量及无色定，而不随彼势力受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成就如是方便善巧，于诸定中虽常获得入出自在，而不随彼诸定势力生长寿天，废修菩萨摩诃萨行。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识，得清净力、清净无畏、清净佛法。具受善现辩白佛言：若一切法本性清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如是学识，不能证得清净诸力、清净无畏、清净佛法？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法本来自性清净，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本性净中，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如实通达，心不沉默，亦无挚爱，远离一切烦恼染浊，故说菩萨如是学识，与一切法复得清净。由此因缘得清净力、清净无畏、清净佛法。不辞善行，虽一切法本性清净，而诸一生不知不见不觉，是菩萨摩诃萨未欲令彼知见觉故，发勤精进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作如是念：我与诸法本性清净，知见觉已，如实开悟一切有情，令于诸法本性清净，一知一见一觉。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识，得清净力、清净无畏、清净佛法。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识，与诸有情心行差别，皆能通达至极彼岸，方便善巧，令诸有情知一切法本性清净，证得毕竟清净涅槃。卷第552。